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月。上一节课啊，我们学习了异步的线程模型。异步与同步最大的区别就是，同步模型它会阻塞线程去等待资源，而异步模型呢不会阻塞线程，它是等资源准备好之后再来通知业务代码来完成后续的资源处理逻辑。这种异步设计的方法可以非常好的解决 IO 等待的问题。我们开发的绝大多数业务系统它都是 IO 密集型的系统，那跟 IO 密集型系统相对的另外一种系统呢叫计算密集型系统。通过这两个名字啊，估计你也能大概猜出来是什么意思。IO 密集型系统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执行 IO 操作，这个 IO 操作啊，它主要包括网络 IO 和磁盘 IO 以及与计算机连接的一些外围设备的访问。那与它相对的计算密集型系统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使用 CPU 执行计算操作。我们开发的业务系统很少有非常耗时的 CPU 的计算，更多的呢是通过网络来收发数据，读写磁盘和数据库这些 IO 操作。这样的系统啊，基本上都是 IO 密集型系统，特别适合使用异步的设计来提升性能。应用程序最常使用的 IO 资源主要呢就是磁盘 IO 和网络 IO。 由于现在的 SSD 速度越来越快，对于本地磁盘的读写异步的意义越来越小，所以呢使用异步设计的方法来提升 IO 性能，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来实现高性能的异步网络传输。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我们开发的程序中，如果要通过网络来传数据，需要用到开发语言提供的网络通信的类库。大部分语言提供的网络通信的基础类库它都是同步的，一个 TCP 连接建立之后呢，用户的代码它会获得一个用于收发数据的通道，每个通道会在内存中呢开辟两片区域用于收发数据的缓存。发送数据的过程比较简单，我们直接往这个通道里面来写入数据就可以了。用户代码在发送时写入的数据会被暂存在这个发送的缓存中，然后呢操作系统会通过网卡把发送缓存中的数据传送到对端的服务器上。只要这个缓存不满，或者说我们发送数据的速度没有超过网卡传输速度的上限，那这个发送数据操作的耗时只不过是一次内存写入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所以啊，发送数据的时候呢同步发送就可以了，一般来说没有必要做异步。比较麻烦的是接收数据。对于数据的接收方来说啊，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到数据。那我们能直接想到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线程阻塞在那儿等着数据。当有数据来的时候，操作系统会先把数据写到这个收缓存里边，然后呢给接收数据的线程发一个通知。线程收到通知之后呢，结束等待，开始读取数据。处理完这一批数据之后，继续阻塞等待下一批数据的到来，这样周而复始的来处理收到的数据。这个啊就是同步网络 IO 的模型。同步网络 IO 模型在处理少量连接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同时处理非常多的连接，同步网络 IO 的模型呢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为每个连接它都需要阻塞一个线程来等待数据，大量的连接数就会需要相同数量的数据接收线程。当这些 TCP 连接都在进行数据收发的时候，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呢？对，就是有大量的线程来抢占 CPU 时间，造成频繁的 CPU 上下文切换，导致 CPU 的负载升高，那整个系统的性能就会比较慢。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异步的模型来解决网络 IO 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你可以先抛开你知道的各种语言，他们的异步类库和各种网络 IO 框架，想一想，对于业务开发者来说，一个好的异步网络框架它的 API 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无非就是只用少量的线程就能处理大量的连接，有数据来的时候呢能第一时间处理就可以了。对于开发者来说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事先定义好收到处理之后的业务逻辑，然后呢把这个处理逻辑作为一个回调的方法，在建立连接之前就通过框架提供的 API 设置好，当收到数据的时候由框架自动来执行这个回调方法就好了。实际上有没有这么简单的框架呢？在 Java 语言里面啊，大名鼎鼎的 Nighty 框架，它的 API 设计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使用 Nighty 实现异步的接收数据。我把这段代码放到文稿中， 我来为听音频的同学来讲一下它的逻辑。这段代码它实现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在本地的4.9端口启动了一个 socket server 来接收数据。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 event loop group 对象，它的名字呢叫 group。 那这个 group 对象啊，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一组线程，这组线程它的作用就是来执行收发数据的业务逻辑，然后使用 Netty 提供的 server bootstrap 来初始化一个 socket server， 并且呢绑定到本地的4.9端口上。在真正启动服务之前，我们给这个 server bootstrap 传了一个 myhandler 对象，这个 myhandler 是我们自己实现的一个类，它需要继承 Netty 提供的一个抽象类 channel inbound handler adapter。 在这个 myhandler 里边，我们可以定义收到数据后的处理逻辑，这个设置 handler 的过程就是我刚刚讲的预先来定义回调方法的过程，最后就可以真正的绑定本地端口启动 socket 的服务了。服务启动后，如果有客户端来请求连接， Netty 它会自动接受并且创建一个 socket 的连接。你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代码里并没有像一些同步网络框架中那样需要用户来调用 accept 方法来接收这个连接，在 Netty 里边这个过程它是自动的。当收到来自客户端的数据之后， Netty 就会在我们预先定义的 group 对象中获取一个 IO 线程，在这个 IO 线程中呢调用接收数据的回调方法来执行接收数据的业务逻辑。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啊，就是我们传入的这个 myhandler 中的方法。Netty 它本身是一个全异步的设计，我们上节课刚刚讲过异步的设计它会带来额外的复杂度，所以啊这个例子的代码看起来会比较多比较复杂，但是你看啊，其实它提供了一组非常友好的 API。 这里边真正需要我们业务代码来实现的就只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把服务初始化并启动起来，还有就是实现收发消息的业务逻辑 myhandler。 而像线程控制、缓存管理、连接管理这些异步网络 IO 中通用的比较复杂的问题， Netty 已经自动帮你处理好了，有没有感觉到很贴心？所以非常多的开源项目它都选择 Netty 作为其底层的 IO 框架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个设计中， Netty 它自己维护了一组线程来执行收发数据的业务逻辑。如果说你的业务需要更灵活的实现自己来维护这个收发数据的线程，你可以选择更加底层的 Java NIO。其实 Netty 它也是基于 NIO 来实现的。在 Java 的 NIO 中，它提供了一个 selector 对象来解决一个线程在多个网络连接上的多路复用问题。在 NIO 中啊，每一个已经建立好的连接用一个 channel 对象来表示。那我们希望能实现在一个线程里边可以接收来自多个 channel 的数据，也就是说这些 channel 中任何一个 channel 收到数据之后第一时间能在同一个线程里边处理。我们可以想一下啊，一个线程对应多个 channel 有可能会出现下面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线程正在忙着处理收到的数据，这个时候呢 channel 中又有了新的数据。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线程闲着没事干，所有的 channel 中呢都没有数据，也不确定哪个 channel 会在什么时候收到数据。 selector 它通过一种类似于事件的机制来统一的处理这两种情况。首先你需要把你的连接也就是 channel 绑定到 selector 上，然后你可以在接收数据的线程中调用 selector 它的 select 方法来等待数据的到来。这个 select 方法它是一个阻塞方法，这个线程它会一直卡在这儿，直到这些 channel 中任意一个 channel 有数据到来就会结束这个等待返回数据。这个 select 方法它的返回值是一个迭代器，你可以从这个迭代器里边获取到所有 channel 收到的数据，然后来执行你的数据接收的业务逻辑。这里边啊，你可以选择直接在这个线程里边来执行，也可以选择把任务分发到其他的线程里来执行。那如何选择完全是由你的业务代码来控制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节课的重点。传统的同步网络 IO 一般采用的都是一个线程对应一个 channel 来接收数据，很难支持高并发和高的吞吐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使用异步的网络 IO 框架来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讲了 Netty 和 NIO 这两种异步的网络框架的 API 和它的使用方法。这里边你需要体会一下这两种框架它在 API 设计方面的差异。 Netty 自动解决了线程控制、缓存管理、连接管理这些问题，用户呢只需要实现对应的 handler 来处理接收的数据就可以了。而 NIO 它是更加底层的 API， 它提供了 selector 机制，用单个线程可以同时管理多个连接，解决了多路复用这个异步网络通信的核心问题。最后啊，你可以想一下，刚刚我们提到过 Netty 它本身就是基于 NIO 的 API 来实现的，那针对于接收数据的这个流程， Netty 它是如何用 NIO 来实现的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讨论和分享，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